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六章吉德罗·洛哈特第十四集。 可是第二天，哈利几乎一整天都没露过笑容。从早晨在大礼堂吃早饭起，近况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在施了魔法的天花板下面，今天是阴天的灰色。四个学院的长桌上摆着一碗碗粥，一盘盘烟飞鱼，堆成小山的面包片和一叠叠鸡蛋和咸肉。哈利和罗恩在格兰芬多的桌子前坐下，旁边是赫敏。他的与吸血鬼同船旅行摊开搁在一个牛奶壶上。他说早上好时有一点生硬。哈利知道他仍然对他们来校的方式怀有不满。纳维·隆巴顿却兴高采烈地和他们打了个招呼。纳威是一个老爱出事故的圆脸男孩，哈利从没见过记性像他这么差的人。 邮差马上就要到了，我想奶奶会把几样我忘带的东西寄来的。 哈利刚开始喝粥，果然听见头顶上乱哄哄的，上百只猫头鹰拥了进来，在礼堂里盘旋，把信和包裹丢到正在交谈的人群中。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裹掉到纳威的头上，紧接着又有一个灰乎乎的大家伙落进了赫敏的壶里，牛奶和羽毛顿时溅了他们一身。 埃罗尔， 罗恩喊道，提着那只湿漉漉的猫头鹰的爪子把它拉了出来。埃罗尔摊在桌上，两条腿伸在空中，嘴里还叼着一个打湿了的红信封。 哦不， 罗恩失声叫道。 没事的，他还活着， 赫敏说，轻轻用指尖戳了戳埃罗尔。 不，是那个， 罗恩指着红信封。那信封在哈利看来很平常，可是罗恩和纳威却好像觉得他会爆炸似的。 怎么了？ 哈利问道。 他，妈妈给我寄了一封吼叫信， 罗恩有气无力地说。 你最好打开它，罗恩， 纳威害羞地小声说。 不打开更糟糕，奶奶给我寄过一回，我没理她，结果…… 他吸了口气。 太可怕了。 哈利看看他们惊恐的神色，又望望那个红信封。 什么是吼叫信？ 他问。可是罗恩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信上，信封的四角已经开始冒烟。 快打开， 纳威催促着。 只有几分钟。 罗恩伸出颤抖的手，小心翼翼地从埃罗尔嘴里取出那个信封，把它撕开。纳威用手指堵住了耳朵，哈利马上就知道为什么了。一开始他以为是爆炸了，巨大的响声充满整个礼堂，把天花板上的灰尘都震落了下来。 偷了汽车，他们要是开除了你，我一点儿都不会奇怪，看我到时候怎么收拾你。你大概压根就没想过，我和你爸爸发现车子没了时是什么心情。 是维斯莱夫人的喊声，比平常响一百倍，震得桌上的盘子和勺子咯咯作响，四面石墙的回声震耳欲聋。全礼堂的人都转过身来看是谁收到了吼叫信。罗恩缩在椅子上，只能看到一个通红的额头。 昨晚收到邓布利多的信，你爸爸羞愧的差一点死掉，我们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，你和哈利差一点丢了小命。 哈利一直在听着他的名字什么时候冒出来，他竭力装作没听见那撞击耳骨的声音。 太气人了，你爸爸将在单位受到审查，这都是你的错，你要是再不循规蹈矩，我们马上把你领回来。 吼声停止了，声音还在耳边嗡嗡作响。已从罗恩手中掉到地上的红信封燃烧起来，卷曲着变成了灰烬。哈利和罗恩呆呆地坐着，好像刚被海潮冲刷过一样。有几个人笑了笑，说话声又渐渐响起。赫敏和尚与吸血鬼同船旅行 低头看着罗恩的脑袋。 难道你还指望会是别的什么吗？罗恩，要知道你…… 别对我说我是活该。 罗恩没好气地说。哈利推开粥碗，内疚地吃不下去。维斯莱先生要接受审查了，暑假里他们夫妇对他那么好。然而他没有时间多想，麦格教授在沿着格兰芬多的桌子发课程表，哈利拿到了自己的那份。第一节是草药课，和赫奇帕奇的学生们一起上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一同出了城堡，穿过菜地向温室走去，那里培育着各种有魔力的植物。吼叫信至少做了一件好事，赫敏似乎觉得他们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，现在他又像从前那样友好了。他们走进温室，看到其他同学都站在外面等着斯普劳特教授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刚加入进去，就看见斯普劳特教授大步从草坪上走来，身边跟着吉德罗·洛哈特。斯普劳特教授的手臂上搭着很多绷带，哈利远远望见那棵打人柳的几根树枝用绷带吊着，心中又是一阵歉疚。斯普劳特教授是一位矮墩墩的女巫，漂浮的头发上扣了一顶打着补丁的帽子，衣服上总沾着不少泥土，若是佩妮姨妈看见她的指甲准会晕过去。吉德罗·洛哈特却是从头到脚一尘不染，穿着飘逸的青绿色长袍，闪光的金发上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青绿色带金边的礼帽。 哦，你们好！ 洛哈特满面春风地朝学生们喊道， 刚才给斯普劳特教授示范了一下怎样给打人柳治伤，但我不希望你们以为我在草药学方面比他在行，我只不过是旅行中碰巧见过几棵这种奇异的植物。 今天到第三温室， 斯普劳特教授说，他明显的面带愠色，一反往常愉快的风度。学生们很感兴趣的小声议论着，他们只见过第一温室，第三温室里的植物更有趣，也更危险。斯普劳特教授从腰带上取下一把大钥匙，把门打开了。哈利闻到一股潮湿的泥土和肥料的气味，其中夹杂着浓郁的花香，那些花有雨伞那么大，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。他正要跟着罗恩和赫敏一起进去，洛哈特一把拦住了他。 哈利，我一直想跟你谈谈。斯普劳特教授，他迟到两分钟，您不会介意吧？ 从斯普劳特教授的脸色看，他是介意的。可是洛哈特说， 那太好了， 就对着他把温室的门关上了。 哦，哈利。 洛哈特摇着头，洁白的大牙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 哈利呀，哈利呀，哈利。 哈利完全摸不着头脑，没有搭腔。 当我听说，当然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真想踢自己几脚。 哈利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他正要表示疑问，洛哈特又接下去说， 我从来没有这么吃惊过，开汽车飞到霍格沃茨。当然，我马上就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了，一目了然。哈利呀，哈利呀，哈利。 真奇怪，他不说话的时候居然也能露出每一颗晶亮的牙齿。 哎，我让你尝到了出名的滋味，是不是？ 洛哈特说， 使你上了瘾，你和我一起上了报纸头版，就迫不及待地想再来一次。 不是的，教授，我…… 哈利呀，哈利呀，哈利。 洛哈特伸手抓住他的肩膀， 我理解，尝过一回就想第二回，这是很自然的。哎，就怪我让你尝到了甜头，这必然会冲昏你的头脑。但是年轻人，你不能现在就开车在天上飞，企图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冷静下来好吗？等你长大以后有的是时间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他说的倒轻巧，他反正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大巫师了。 可是我12岁的时候和你现在一样平凡，实际上应该说比你还要平凡。我是说已经有一些人知道你了，对不对？以及跟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有关的事情。 他看了一眼哈利额上那道闪电型伤疤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比不上连续5次荣获女巫周刊最迷人微笑奖来的风光，但是个开始，哈利，是个开始。嗯， 他亲切地朝哈利眨了眨眼，迈着方步走开了。哈利呆立了几分钟，然后想起应该到温室去，就推门悄悄溜了进去。斯普劳特教授站在温室中间的一张戈凳后面，凳子上放着20来副颜色不一的耳套。哈利在罗恩和赫敏旁边坐下时，他说： 我们今天要给曼德拉草换盆，现在谁能告诉我曼德拉草有什么特性？ 赫敏第一个举起了手，这是在大家意料之中的。 曼德拉草又叫曼德拉草根，是一种强效恢复剂。 赫敏好像把课本吃进了肚里似的，非常自然地说， 用于把被变形的人或中了魔咒的人恢复到原来的状态。 非常好，给格兰芬多加10分。 斯普劳特教授说， 曼德拉草是大多数解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但是它也很危险，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 赫敏的手又刷地举了起来，差一点打掉哈利的眼镜。 听到曼德拉草的哭声会使人丧命， 他脱口而出。 完全正确，再加10分。 斯普劳特教授说， 大家看，我们这里的曼德拉草还很幼小。 他指着一排深底的盘子说，每个人都往前凑，想看得清楚一些。那儿排列着大约100株绿中带紫的幼苗。哈利觉得他们没什么特别的，他根本不知道赫敏说的曼德拉草的哭声是什么意思。 每人拿一副耳套， 斯普劳特教授说。大家一阵哄抢，谁都不想拿到一副粉红色的绒毛耳套。 我叫你们戴上耳套时，一定要把耳朵严严地盖上， 斯普劳特教授说。 等到可以安全摘下耳套时，我会竖起2根拇指。好，戴上耳套。 哈利迅速照办，外面的声音一下子都听不见了。斯普劳特教授自己戴上一副粉红色的绒毛耳套，卷起袖子，牢牢抓住一丛草叶，使劲儿把它拔起。哈利发出一声没有人听得到的惊叫。从土中拔出的不是草根，而是一个非常难看的婴儿，叶子就生在他的头上。婴儿的皮肤是浅绿色的，上面斑斑点点。这小家伙显然在扯着嗓子大喊大叫。斯普劳特教授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只大花盆，把曼德拉草娃娃塞了进去，用潮湿的深色堆肥把它埋住，最后只有丛生的叶子露在外面。他拍拍手上的泥，朝他们竖起2根大拇指，然后摘掉了自己的耳套。 我们的曼德拉草还只是幼苗，听到他们的哭声不会致命， 他平静地说，好像他刚才只是给秋海棠浇了浇水那么平常。 但是他们会使你昏迷几个小时，我想你们谁都不想错过开学的第一天，所以大家干活时一定要戴好耳套，等到该收拾的时候，我会设法引起你们注意的。4个人一盘，这儿有很多花盆，堆肥在那边的袋子里，当心毒触手，它正长牙呢。 他在一棵长着尖刺的深红色植物上猛拍了一下，使他缩回了悄悄伸向他肩头的触手。哈利、罗恩、赫敏和一个满头全发的赫奇帕奇男生站在一个盘子旁。哈利觉得他眼熟，但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。 我叫贾斯汀·芬列里， 男生欢快地说，使劲摇着哈利的手。 当然认识你，著名的哈利波特。你是赫敏·格兰杰，永远是第一。 赫敏的手也被摇了一气，他甜甜地笑了。 哦，还有罗恩·维斯莱，那辆飞车是你的吧？ 罗恩没有笑，显然还在想着那封吼叫信。 那个叫什么洛哈特的。 他们开始往花盆里装火龙粪堆肥时，贾斯廷兴致勃勃地说， 真是个勇敢的人，你们看了他的书没有？我要是被一个狼人堵在电话亭里，早就吓死了，他却那么镇静，真了不起。我本来是要上伊顿公学的，但后来上了这里，我别提多高兴了。当然我妈妈有点失望，可是我让她读了洛哈特的书之后，我想她已经开始明白家里有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巫师多么有用。 此后就没有多少机会交谈了，他们重新戴上了耳套，而且得集中精力对付曼德拉草。刚才看斯普劳特教授做起来特别轻松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曼德拉草不愿意被人从土里拔出来，可是好像也不愿意回去。他们扭动着身体，两脚乱蹬，挥着尖尖的小拳头，咬牙切齿。哈利花了整整十分钟才把一个特别胖的娃娃塞进盆里。到下课时，哈利和其他同学一样满头大汗，腰酸背疼，身上沾满泥土。他们疲惫地走回城堡冲了个澡，然后格兰芬多的学生就匆匆赶去上变形课了。麦格教授的课总是很难，而今天是格外的难。哈利去年学的功课好像都在暑假期间从脑子里漏出去了。老师要他把一只甲虫变成纽扣，可是他费了半天的劲，只是让那甲虫锻炼了身体。甲虫躲着魔杖满桌乱跑，他怎么也点不准。罗恩更倒霉，他借了一些魔法胶带把魔杖修补了一下，但好像是修不好了，不时地噼啪作响，发出火花。每次罗恩试图使甲虫变形时，立刻便有一股灰色的带臭鸡蛋味的浓烟把它包围。他看不清东西，胳膊肘胡乱一动，把甲虫给压扁了，只好再去要一只。麦格教授不大高兴。听到午饭的铃声，哈利如释重负，他的大脑像是一块凝干的海绵。大家纷纷走出教室，只剩下他和罗恩。罗恩气急败坏地用魔杖敲着桌子， 笨蛋，没用的东西，你 写信回家再要一根。 哈利建议说，那根魔杖发出一连串爆竹般的脆响。 是啊，再收到一封吼叫信。 罗恩说着，把开始嘶嘶作响的魔杖塞进书包。 你魔杖断了，全怪你自己。 两人去礼堂吃午饭。赫敏给他们看了他在变形课上用甲虫变的一把漂亮的纽扣。罗恩的情绪还不见好转。 下午上什么课？ 哈利连忙转换话题。 黑魔法防御术。 赫敏马上说。 哎， 罗恩抓过他的课程表，惊讶地说， 你为什么把洛哈特的课都用心形圈出来呢？ 赫敏一把夺回课程表，气恼地涨红了脸。